后呢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价格啊，真的呀就很难说了。 是， 所以说朋友们再记一下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宁愿生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公元75年2月，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刘庄下诏命令窦固班师回京，西域都护陈穆、务校尉耿恭、吉校尉关宠三个百人军团就成了西域的留守儿。值得一提的是呢，回到洛阳之后，窦固历任大鸿胪、光禄勋。历史记载，窦固是久经大位，堪称尊贵，而性谦俭，爱人好施，颇得人心。窦固于公元88年去世，去世之后被赐谥号文侯。可是刘庄却太小看匈奴了，他原本以为这样搞定了车师，西域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窦固和他的大部队也不用大材小用在西域长期地待下去了，毕竟这么多军队驻扎在那儿，吃喝拉撒都是要银子的，军饷开销那是一笔很大的付出。汉朝虽然不差钱，但也经不起过多的挥霍，于是他才下令班师。可他却忽略了匈奴人的反击能力，匈奴人虽然有着不修遁走的龌龊一面，但是也有不死鸟的坚韧一面。你可以砍下他们的脑袋，但是呢，绝对不能让他们屈服。果然，汉朝大部队前脚刚走，匈奴后脚就向西域进发了。西域这块大蛋糕啊，如此的诱人，如此的肥美，谁愿意轻易的放弃呀？汉军的铁骑在西域大展雄威之后，匈奴人是以牙还牙，这次同样派出了20000名精锐的匈奴铁骑。他们在左路李王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西域边境线，直指车师后国。谁叫你先头看汉军的，这下报复来了。面对匈奴的大兵压境，车师后国国王安德虽然很震惊，但是却没慌。既然重新选择了汉朝，就不再朝三暮四，即使匈奴人武力相逼也视死如归。从这点来看呢，车师后国国王也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当然了，安德不但是个强人，而且还是个明白人，他显然明白自己不是匈奴铁骑的对手，并没有马上进行火拼，而是一面紧闭城门，一面派出使者连夜向屯垦兵团在金浦城的耿恭进行求救。陈穆、耿恭和关宠都是百人军团。什么叫百人军团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一个兵团总兵力只有几百人，跟匈奴的20000骑兵相比，那就是龟兔赛跑啊，没得比。可是呢， 本着车师有灾八方支援，车师兴亡汉军有责的原则，耿恭决定再来个出奇制胜，想都没想就派出了300人敢死队前往支援车师后王。300名勇士出发前，耿恭进行了誓师大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你们报效祖国、为国捐躯、建功立业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到达前线，在半路上就遇到了大批的匈奴骑兵，300人奋勇作战，但是敌众我寡，最终是全部战死，没一个被抓的，没一个投降的。汉朝援军被歼灭，匈奴骑兵转而全力进攻车师后国，大破车师的军队，并镇斩齐王安德。车师后国的局势急转直下，匈奴铁骑长驱直入，直奔耿恭所在的金浦城。车师后国国王安德没在匈奴人面前投降，虽然他明白自己不是匈奴人的对手，他亲率大军迎战匈奴骑兵，同时紧急向耿恭屯垦兵团发出求救信。耿恭兵团一共才几百人啊，虽然呢跟匈奴的20000骑兵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呐，但是耿恭还是派出300人，虽千万人吾以往矣。应该说耿恭是很有胆识的，他的手下也毫不示弱，明知道这一切是鸡蛋碰石头，无异于飞蛾扑火，这一去就是自取灭亡。但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没有动摇，义无反顾，排山倒海一般的向前冲，和匈奴铁骑进行了殊死搏斗，火光四射，血肉横飞。虽然最后全军覆没，但他们用顽强和大无畏的精神展示了汉朝军队的风采。而北匈奴全歼300救援汉军之后，把愤怒的火苗迁怒到了车师后国国王安德身上，他们全力以赴的攻城，车师后国那点疲软之师如何能抵挡住他们如狼似虎的阵阵攻势呢？很快就以城破的方式宣告了双方实力的悬殊。按照战争的方式，城破和人亡是相辅相成的，城破之后就是人亡。车师后国城破之后，安德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北匈奴以屠城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之后，再次马不停蹄地挥师攻打金浦城，大有一将胜勇追穷寇的英雄气概。可是北匈奴在定位上却错了，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汉军300敢死队和车师后国以后，可是呢他们勇气可嘉，汉军却不是穷寇。尤其是耿恭这样的军团，他们的兵力虽然少，非但不是穷寇，而是堡垒。都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是烽火连金浦，义气抵万金。北匈奴20000骑兵围城，金浦只是个百人军团。历史书上虽然没有详细记载耿恭的军团人数，但是我们从百人这个字义上就可以知道，百人的最高上限那就是999，最低下限是100，前边已经派出300人的敢死队了，就算按999人计算，现在金浦城里汉军最多也就600多人，满打满算不到700人，怎么抵挡得住20000匈奴士兵的蹂躏呢？这显然对百人军团是一个考验，对耿恭更是一个考验。如果单从兵力来比较呢，形势很严峻， 形势严峻得令人胆寒。对这个百人军团来说，这是意志和毅力的较量，勇气和勇敢的考验，生存和毁灭的考验。正如咱们设计师所说的那样，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较量还是考验，胜利才是硬道理。耿恭冥思苦想了许久啊，最终还是决定故伎重演，出奇制胜。他研制出了一种毒药，虽然不致命，但是很要命。人只要中箭，皮肤就会发生化学反应，有一种强烈的灼烧感，就像熊熊火焰在沸腾的烧烤，直到伤口溃烂，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他命令士兵把这种毒药涂抹在箭头上，并且站在城墙上对北匈奴人大声吼叫，这是汉朝神箭，奇毒无比，威力无比，中箭者非死即伤，你们一定要小心呐。匈奴左路黎王正站在城下虎视眈眈，听了耿恭的话冷笑一声，嘿嘿，忽悠谁也别忽悠你大爷我，我现在手下数以万计的军马，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淹没你小小的金浦城，还怕你什么的鸟箭不成？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既然没什么好谈的，那就开打吧。匈奴左路黎王为了证明自己口沫烟城的话，对金浦城发起了猛烈的强攻。可是他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士兵们冲向城墙之后，很快就纷纷抱头鼠窜地回来了，而且不是抱着肚子就是抱着脑袋，又喊又叫，就是笨驴打滚一般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汉朝军队人数虽然少，但是因为有老百姓的支持啊，再加上耿恭研制的新型武器，所以交战起来是毫无惧色。而密如蚂蚁的匈奴军队的围攻，也减少了汉军射箭本领的前路，于是箭雨像雨点一般落下，是弹无虚发。在一片哭喊声中，匈奴人不是满地找牙，就是全身中箭。中箭的人在剧痛当中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神箭呐。这毒药并不致命，但是给匈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要命的，战斗意志也在一点一点的消磨，情况十分危急。左路黎王看得心惊胆战，眼看再怎么下去就上演精卫填海那一幕了，于是他赶紧下令收兵。左路黎王调整了战略部署，只围不打，围而不攻。你汉朝就这么点人马，我看你能坚持多久。当然这只不过是左路黎王一厢情愿的想法，耿恭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一个人站在城墙上，默默地看着远处暗影扎寨以逸待劳的匈奴军。入夜时分，他想出一个办法，还是出奇制胜。这一次的策略是偷袭匈奴大本营，不到700的兵力去偷袭10000多人的匈奴大本营，按照常理推断，这无疑是天方夜谭呐。可是在耿恭眼里，只要想干、肯干、能干、敢干，是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呢，耿恭用实际行动打破了马太效应中所指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就在耿恭准备出发的时候，老天可发威了。首先是乌云密布，接着是大风飞扬，紧接着就是暴雨倾盆。 看着这么大的雨，耿恭非但没有雨见愁，而是抑制住内心的高兴，下达了出发命令。夜深，风狂，雨大，耿恭带领的军马是冒雨倾巢而出啊。而此时的匈奴士兵都躲在帐篷里边睡美觉呢，美其名曰养精蓄锐。就连守卫的士兵也喝起酒来了，为的是御寒呢。一边是疏于防范，一边是全力以赴。耿恭带领几百热血男儿手持刀剑弓弩，那就是砍瓜切菜一般。很多猝不及防的匈奴人面对从天而降的汉军，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变成了刀下之鬼。无边大雨潇潇下，无尽人头滚滚来。耿恭带着弟兄们一阵横冲直撞的砍杀之后，眼看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没再恋战。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马上下达了撤军令。等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匈奴士兵反应过来的时候，耿恭早已带领他的百人军团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毒箭不但伤了不少匈奴士兵的身体，更伤了心。偷袭不但要了不少匈奴士兵的脑袋，也要了他们的心了。爱莫大于心死，此时的匈奴士兵虽然还没到达心死的地步，但也是军心涣散，人心背离。左路离王只能感叹，汉军用兵如神，身处鬼没，物不如也。无力的挥挥手，垂头丧气的撤军了。事实证明呢，北匈奴军队就像一只纸老虎一样，这么一吓唬一打，他们就呼啦啦的撤了。北匈奴前脚刚撤，耿恭后脚就来个紧随。这倒不是说耿恭带着几百人的部队去追击北匈奴军，而是他们必须得走啊，撤离金浦城才能有活路。于是耿恭找到了新的根据地疏勒城。之所以耿恭把脚步定格在疏勒城，是因为这儿有两大特点，一是城墙坚固，二是水源好。一到疏勒城，耿恭马上做了三件事：一是倾尽全力储备粮食物资，二是组织修缮城防工事，三是在当地招募了几千名兵马。果然不出耿恭所料，七月，匈奴人在左路离王的带领下，很快就兵临疏勒城下。耿恭再次来了个出奇制胜，他趁北匈奴人风尘仆仆的到来，立足未稳之际，率领百人军团的嫡系部队和新招募来的几千民兵，来了个迎头痛击。匈奴人哪里料到耿恭一下子弄来这么多的军队，吓得赶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调转马头就跑。跑了一阵儿，回过头来一看，发现汉军也不过几千人而已，于是又调转马头进行反击。汉军就赶紧退回疏勒城里去了。接下来北匈奴马上又来了个围城。可是呢，疏勒城虽然小，但是极其坚固，再加上耿恭早有准备，匈奴人围攻的结果就是久攻不下。久攻不下，左路离王是异常的恼怒啊。他一边继续攻城，一边是苦思冥想破敌良策。这时候正是夏天，热得就跟蒸笼似的，匈奴士兵汗如雨下。一些士兵趁休息的间隙，纷纷到城边流过的小河里边冲洗一番。左路离王仔细一看，哦，这条小河居然通向城里边， 原来汉军就靠这条小河取水用啊。左路离王眼睛一亮，突然间他一拍脑门，有了。接下来他们马上对河流进行了改扩建，并且用沙袋子把河流的上游进行了堵塞，硬生生地把河流疏导向了别的方向，通往城中的河流一下子就干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阻断汉军的救命河，让耿恭跟他的守军困在城里活活渴死。外围的河水被断了，耿恭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士兵也不能做渴死的鱼呀。他们马上来了个自力更生，挖井。可耿恭很快就认识到了地下水的难找啊，他们夜以继日的掘井，守军在城中多个地方开挖，却一滴水也没冒出来。挖掘那是体力活啊，尤其是在这炎热的七月，那体力消耗太大了，很多人活活渴死饿死在干涸的井边。大家都明白没有水意味着什么呀，生死一线之间，士兵们只能挤榨马粪汁儿来解渴，为了生存不惜所有。可是马粪汁儿也解决不了这么多士兵的渴呀，再说马粪汁也有穷尽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看耿恭的。只见他赤膊上阵，亲自下坑挖井，一直挖到15丈的深处也没见水。望眼欲穿的结果是失望，坚持不懈的努力是白做工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意味着汉军将全军覆没。耿恭本来对自身的生死看得并不重，但这关系着几千士兵和无辜的百姓，他不由得跪在地上是仰天长叹，莫非天亡我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我云是日月丹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耿恭发出了绝望的感慨，莫非天要亡我吗？要注意他现在的细节，一是跪地，二是仰天，三是长叹，综合起来就是天地人。耿恭做到了仁至义尽，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耿恭拜完之后，命士兵下坑挖井，一锄头下去，却见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溅出的水花迷离了人的眼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士兵们都欢呼雀跃，相互打闹，相互拥抱，四溅的泉水和泪水混成了一团。结果困了半个月，汉军还是生龙活虎， 左路李王感到奇怪，他默默地围着疏勒城转，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纳闷啊，汉军究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怎么能够坚持这么久呢？很快耿恭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答案，他扛着一桶水走上城头，当着左路黎王的面咕噜咕噜地从头淋到脚，然后嘴里边还喊着凉快凉快呀。疏勒城里居然还有水，莫非这汉军真的有神灵相助不成？左路黎王无奈地感叹呐，汉西域容易，汉汉朝军队难也。于是乎他马上对匈奴士兵叫着，大家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说罢在一阵扯呼声中撤退了。一个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摔倒两次，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左路黎王竟然在一块石头上被摔倒了两次，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心理素质不过硬的直接反应。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当然了，如果大家认为故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那可就错了，因为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还远远没有结束。耿恭神奇般地保住了疏勒城，可是车师后国和金蒲城都成了匈奴人的囊中之物，车师前国也面临着被吞并的处境。匈奴人以雷厉风行的态势力挽在西域的颓势，接下来他们并没有小富即安，在一手抓硬的同时一手抓软，把糖衣炮弹对准了燕齐国和求辞国。燕齐国和求辞国是势力小人，眼看着匈奴强大，马上就投入了他们的怀抱。匈奴人野性里的狡诈一面又显露出来，接着在他们的唆使之下，燕齐国和求辞国联合出兵进攻车师前国，而东汉的西域都护府就设在车师前国，因此呢，要想拿下车师前国，就必须拿下他的护身符西域都护府。事实证明都属于百人军团，西域都护陈穆明显不如耿恭啊，他没有出奇制胜的招数，也没有神灵护身的奇迹，所以呢，结果只能是实力的体现，全军覆没。但不管怎样，陈穆带领他的西域都护府百人军团也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在燕齐国和求辞国联合歼灭陈穆的百人军团时，北匈奴人趁机大举南下，攻入了车师前国，随即以重兵围攻关宠屯在柳中城的百人军团。车师前国眼看援军无望，选择了归降匈奴。左路黎王两次围攻耿恭不成，此时自然不甘心，眼看着形势大好，他马上联合燕齐、求辞、车师国第三次对疏勒城的耿恭进行了围攻，一场暴风骤雨又拉开了序幕。陈穆战死西域都护府，关宠被困柳中城，耿恭被围疏勒城，汉朝在西域的三剑客是非死即伤。逝者如斯夫，困者如虎斗，因此从疏勒城与柳中城发出的求援信很快就像雪片一般地传到了首都洛阳。可是关宠和耿恭不会料到，他们的求救信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他们不会料到等不到援军的到来，他们不会料到 此时的大汉帝国发生了变故，无暇顾及他们。他们要想突围，唯一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至于汉帝国发生了什么大变故呢？这里先暂且不表，先来说关宠和耿恭与匈奴人长达几个月的围攻和反围攻战。虽然人马少，虽然身处绝境，但是面对困境早已处乱不惊的耿恭，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凭着凝心聚力量，屡屡挫败匈奴联合部队的进攻。都说人心齐，泰山移，联合部队看似强大，但车师军队只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屈服于匈奴人，并不想真正的对付汉军，因此人心不齐，这也是疏勒城得以坚守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疏勒城中水是有了，但粮食却成了一个问题。要打仗总得先解决温饱问题呀。那段烽火连三月，粮食供应不上的日子，耿恭和守军把疏勒城里能够吃的东西都吃了，老鼠、昆虫、树皮、野菜，只要能吃的都吃，到最后连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吃了。当时汉军的军装上有很多是用动物的皮制成的皮甲，放在水中煮烂吃了，只要能填饱肚子，也不管肠胃舒不舒服了，也不管能不能消化，不管明天是生是死，但是现在必须得撑下去。活着就是恶心，死去就是解脱。耿恭和他的部下早已经看淡了自己的死生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肩负的重担和身上的使命感。只有活着才有尊严，只有活着才有希望，也只有活着才能不让匈奴的阴谋得逞。就在汉军生不如死坚守的时候，左路李王却突然对坚韧不拔的耿恭惋惜起来。都说不打不相识，连续的交手，虽然左路李王处于下风，这一次要不是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他们依然不会胜得这么容易。惺惺相惜的他不忍心看着耿恭就这样和疏勒城同归于尽，于是呢就开始劝降了。应该说左路离王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呢耿恭会接受这象征屈辱的招降吗？说服的事儿啊，都会成就一个人，使者。当然了，使者不好当，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还有被砍掉脑袋的。毕竟在乱世，在没有国际法律的保护之下，虽然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公约，但哪天敌方如果恼羞成怒，公然撕毁公约，你除了谴责还能做什么呀？闲话少说，匈奴使节很快就到了耿恭那儿，并且开始了他的演讲。为了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匈奴使者一来并没有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条件。我家单于答应了，如果你归附匈奴，一是封你为白吴王，二是把宝贝女儿嫁给你。双管齐下，面对匈奴的丰厚条件，耿恭先是惊愕呀。毕竟他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这样的条件有点太抬举他了。接着就是愤怒，一是封王，二是招为女婿，这不是叫他卖国求荣吗？接下来又微笑了，他假装答应， 并请匈奴使节一起上城头观看他的升白旗仪式。最后他才爆发了，到了城头之后，匈奴使节正在暗自窃喜，却突然感到了钻心的疼痛。最后他看见耿恭已经把手中的刀插进了他的心窝。你，匈奴使者来不及把心中的遗言说完呢，他就倒下了。匈奴使者变成了匈奴死者以后，耿恭发话了，他对着匈奴士兵大声喊道，这就是劝降者的下场，不怕死的就再来，有敢来劝降者同此下场。后来把匈奴使者的尸体当着匈奴人的面给烤熟了吃了。左路李王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气的是龇牙咧嘴，七窍生烟，怒不可遏，对疏勒城的进攻更猛了，更凶了，更急了，恨不得一口就把疏勒城给吞下去。可是疏勒城在耿恭的坚守之下依然是坚不可摧。光阴荏苒，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虽然这几个月对于耿恭来说那是一个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呀，是一个个梦回汉朝之夜，是一个个思念父母妻儿之夜，是一个个泪眼婆娑之夜，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在多事之秋当中熬过来了，来到了寒冬。寒冬啊，耿恭和他的士兵又要面临新的考验，怎么御寒呢？前面说过呀，为了填饱肚子，耿恭和他的士兵把能吃的皮衣都煮着吃了。他们当时的想法是，现在能吃的现在吃，哪管明天呢？现在面临着寒冷的冬天，没有皮革衣服，又怎么能度过这寒风凛冽的冬天呢？耿恭思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突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救。虽然先前派出的求救使者都像泥牛入海一般，可是此刻呢，还是只有派人出去求救，才有唯一的希望。汉朝的敦煌郡离西域最近，所以呢，派出的这个使者必须要抵达敦煌郡，他们才能得救。所以耿恭派出的是他的心腹范羌。临行之前的那个深夜，耿恭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范羌，好像是说呀，人固有一死啊，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但是他嘴角动了好几次，却是一个字儿也没说。范羌此刻定定地看着耿恭，就好像在坚定地回答呀，虽千万人，吾往矣。可是呢，两个人最后一个字儿都没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千言万语化为了相思之泪。在月下城墙的那一刻，范羌终究还是忍不住滚落了一颗泪珠啊。他含着泪告别了耿恭，向敦煌出发了。范羌啊，你能带来援军吗？耿恭不会知道，他苦等的援军一直都不见踪影，并不是汉朝抛弃他们不来救援他们了，而是因为大汉帝国发生了变故，无暇顾及他们。这个变故不是小变故，那是因为汉明帝刘庄归西了。公元75年8月6日，东汉明帝刘庄在东宫前殿驾崩，享年48岁。临死前， 刘庄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死以后一定不要为我大兴建寝殿祭庙。第二句，我死以后可将我的牌位放在殷太后寝陵的便殿当中。刘庄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再加上他多次下诏招抚流民，并且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资质。光武帝末年，全国在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到了刘庄末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到3400多万。刘庄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确对得起帝号中的名字。刘庄以及随后的张帝在位期间，历史上有一个好听的称呼，明章之治，这和西汉的文景之治如出一辙，德号如此也不枉此生了。刘庄走了，18岁的皇太子刘达继任为帝，是为东汉肃宗孝章皇帝。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登基以后同样离不开三把火，不然怎么坐稳自己的位置呢？就看刘达这三把火吧。首先，避亲任贤。刘达的生母虽然是贾贵人，但他即位之后马上将养母马皇后尊称为皇太后。贾贵人位置不动，而且贾家人都不给提拔，很好的避免了裙带亲。其次，大赦天下。这年的10月，刘达下诏大赦天下，赏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2级。刘王没有户籍，想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的，每人1级。鳏寡孤独，穷得活不下去的，每人发3斛粟。刘达的赏赐很实惠，也摆在面上，天下人很高兴。这第二把火的目的是收买人心。第三把火是培养亲信。人心有了，但这远远不够，要想打好基础好好工作，还得有人呢。人刘庄倒是留下了几个，像宋军、钟离义都还活得很好呢，工作很认真，态度也很积极，但他们不是有身份有背景的大腕，能干活但镇不住场子。年轻的皇帝刘达需要的是能够压住场面的大腕级人物。于是乎，刘达很快就打造了自己的三人帮集团。赵喜、慕容、第五轮。都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里就得介绍一下三人帮集团呢。一号人物赵喜，字伯阳，南阳郡宛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信义者。为什么呢？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的堂兄啊，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被当地的土恶霸给杀了。赵喜当时只有15岁，小小年纪他写下了8个大字，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为此他积极地准备着，又是舞刀练剑，又是广结天下豪杰之士，为寻仇做准备。等一切都准备得当的时候，赵喜就领人去复仇。可当他见到仇人的时候，却发现他病了，手无缚鸡之力。现在如果他要下手呢，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可是呢，赵喜并没有挥剑，因为在那一刹那间，赵喜认为这样做不是仁者之所为。于是赵喜收剑归鞘，临行前对仇人说了一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你病好之后最好远走他乡，别让我看见，一旦让我看见你，绝不轻饶。仇人躺在床上叩头谢罪，等仇人病好之后却没走，而是自己来见赵喜，大有负荆请罪之气概。赵喜却给他们吃了个闭门羹，并且又送了他一句话：相见不如怀念。仇人以为赵喜饶了他呢，但是没想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赵喜又进了仇人家，并且痛快地给了他一剑。饶了你两次了，也给了你两次忠告，你自己不远走他乡，不保护自己，那就怪不得我了。冤有头债有主，总该有个了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

其实了解鲜芋仙海参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啊，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的深海海域里的。海底的浮游生物和海藻呢，都是它的美食。虽然生活的无拘无束，但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因为海参在海底呢，属于低能生物，没有攻击性。遇到海底的天敌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全自己。比如说吐出内脏啊，或是身体的一部分被咬食残缺了。但是别担心，很快呢，海参就又能长出新的身体和内脏来了。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 那今天伏天进不入冬打虎的鲜芋仙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不需要原价的1999元，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活动当中订购3盒就送您一盒，还送水洗棉夏凉被一床。活动直到8月10号，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知识越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达登基之后的古宫人物赵喜，年轻的时候有响当当的绰号叫信义者，有力为证啊。更始政权时期呢，武阴城大姓李氏用城不投降，更始政权派遣驻天将军李宝去招降，李氏那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李宝说话了，我们都姓李，这才好心地劝你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面对李宝的威逼，李氏不为所动，大丈夫死则死耳，有何惧哉。李宝气的是七窍生烟呐、啊！正当他准备怒而攻城的时候，李氏又说话了，要我投降也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呢、啊、能智取当然最好了。李宝这时候自然请他说出个所以然。李氏说，我要投降的人不是你，那是谁？听说宛人赵氏有孤孙赵喜，以信义闻名，如果是他招降我，我就投降。李宝虽然生气，但是投降赵喜跟投降他没有什么区别呀。于是乎，他马上向更始皇帝刘玄进行了汇报。刘玄一听就来兴趣了，这个赵喜是何许人也呀？居然有这么好的人缘。于是呢，马上征召赵喜。很快赵喜来了，刘玄却失望了。但见赵喜面如冠玉，唇红齿白，居然是一个还不到20岁的毛头小子，就笑着说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怎么能挑着重担走得很远呢？可是啊，赵喜却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嫩竹扁担挑大梁这句话。他前脚刚到武阴，李氏后脚就紧跟着向他投降了。这就跟当年的刘演一样，要投降非要投降于他不可。而赵喜因此被拜为武威偏将军，封永公侯，成了更始政权属下的骨干级人物。 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更始政权因为经营不善，很快就走向灭亡了。一个政权的失败，铺就的是尸骨累累。赵喜被赤眉兵给围困住，情急之下，他使出飞檐走壁的功夫，爬上屋顶逃走了。跟赵喜一起跑路的还有他的好友韩仲伯等几十个人，他们携带妻儿，爬山越险，直奔武关。到了武关，韩仲伯不跑了，而是愣愣地看着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发愁啊。他是这么想的，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跟随自己，太招目标了，不容易逃啊。思来想去，为了不让自己受牵连，他决定学当年的刘邦，抛妻弃子，一个人跑路。对于韩仲伯这种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行为，赵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这韩仲伯好像铁了心了，就要一个人跑。韩仲伯跑了，赵喜却留下来了。他在感叹，这年头既然长得漂亮也是罪。他就想到了一个妙计，易容术。他用泥涂在韩仲伯妻子的脸上，然后把他载在小车上，最后自己推着小车前行。在后面的行程当中，每每遇到贼人逼迫欲行不轨的时候，赵喜就说他得了非常严重的传染病。这一招可真灵啊，当时的传染病就跟现在的艾滋病似的，让人听到就害怕。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们一路逢凶化吉。都说好人有好报，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从更始政权刚下岗不久，赵喜就再就业了。他被慧眼识丁的刘秀任命为淮县县令。当时的淮县大户人家李子春原先做过琅琊相，好强不守法度，掠夺兼并，大家都很怕他。赵喜下车开始，听说他的两个孙子杀了人没被查出来，结果呢，他就不断地追问其奸情，并且把李子春收捕拷问，他的两个孙子都自杀了。京城里有很多人为他求情，最终赵喜都没理会。当时赵王刘良快病死了，车驾来到赵王身边，问他还想要什么。赵王说，我和李子春关系不错，现在他犯了罪，淮县县令赵喜要杀了他，希望能让他活命。皇帝说，官吏依法行事，法律才不会白费，你说个别的吧。天不怕地不怕的刘秀居然也忌惮赵喜，赵王只能无语问苍天了。随后赵喜升任平原太守。当时的平原有很多盗贼，赵喜和其他各郡追捕他们，杀了他们的大帅，余党受株连的有好几千人。赵喜上书说，恶人做了坏事，只要控制住他们的身体就行了，可以把所有人都迁移到京城边上的郡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把他们安置到颍川、陈留。于是赵喜推荐有异行的人，除掉坏蛋。后来青州闹蝗虫闹得厉害，这些蝗虫一进入平原郡就死了。平原境内连年丰收，百姓是歌颂赵喜。后来赵喜被拜为简阳侯相。在这之后，赵喜由太守到太仆，由太仆到卫尉，由卫尉到太尉，是一步一个脚印儿，仕途之路可谓平步青云。公元75年，刘庄皇帝崩，赵喜以太尉的身份主持丧事。刘达即位为帝之后，赵喜晋为太傅，领尚书事， 从而一跃成了朝中大哥级的实权人物。那接下来说一说二号人物慕容。慕容字子攸，北海郡安丘人，年少时博学多识，博学到同龄人还在求学呢，他已经当老师了。多识到年纪轻轻，门下学生就有好几百了，所以呢，他在周礼可以用声名远播来形容。博学多识又声名远播，红火的慕容很快就发迹起来了，以司徒府属吏的身份出任丰县县令。在丰县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创下了县里竟然没有一起预送案件的奇迹，成为州郡学习的治安模范县。年纪轻，才气足，政绩好，水平高，慕容在仕途上想要不一路高歌那都难呐。永平五年，受司徒范谦举荐，慕容升任司地校尉。永平八年，又升任为大鸿胪。建初四年，升为大司农。六年从地方混到了中央，由县级干部到九卿级的京官，慕容打造了官场升迁的神话呀。在大司农任上，慕容的才能也受到时任皇帝刘庄的赏识。刘庄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慕容有宰相之才，并且准备择日进行提拔。可是呢，择日不如撞日，刘庄还没来得及择日呢，自己的末日却到了。好在刘庄突然病逝之后，继位的刘达贯彻了父皇的思想，他以慕容为太尉，与赵喜统领尚书台事务，一跃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三甲之列。第三位被刘达相中的人叫第五伦。第五伦字伯瑜，京兆郡长陵人。第五伦的姓氏不是第，而是复姓第五。他的祖先是齐国的田姓，后来姓田的迁到园陵的很多，所以用次第作为姓氏。第五伦的兄长祖辈上排行老五，所以呢就谈到了第五的姓氏。第五伦为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耿直有德。与之相匹配的是良好的人缘和不凡的威望。王莽新朝末年，战乱不息，为了自保，宗族和乡里百姓纷纷前来投靠他，并拥立他为带头大哥。当带头大哥是要做事情的，既要保护他的小弟，而且要让他们信服。第五伦在险要的地势修筑坚固的营垒，并且带领大家带着强弩硬弓起来防卫。据说铜马赤眉之类的乱军前后几十次派人来进犯，结果都是赔了本钱还折兵，没讨到便宜。山大王虽然威风，但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营垒再险峻也经不起千军万马的洗礼呀。第五伦本着对兄弟们负责的态度，决定寻求新的庇护。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找的靠山就是京兆郡太守鲜鱼包。第五伦以营长身份到京兆郡太守鲜鱼包那儿去联络感情。鲜鱼包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呢，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第五伦不是个一般人，于是收纳他做了自己的属吏。后来鲜鱼包犯了错误，被贬职为高唐县令。临走时握着第五伦的手说，相见恨晚呐。后来第五伦做了乡里的色夫，公平地收赋税，派差役，调理民事纠纷，很得人心呐。但是因为受鲜鱼包的牵连，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升迁的迹象。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第五轮眼看这样待下去前途渺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主动炒了鱿鱼，改名叫王伯奇，移居河东，在太原上党一带做起了运盐买卖，结果赚了个钵满盆满。当然第五轮的商德很好，他经商所经过的地方一定打扫干净才会离开。他居无定所，飘忽不定，连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确切的住处，结果头上又多了一顶道士的绰号。几年以后，咸鱼翻身的咸鱼包并没有忘记第五轮，他把第五轮推荐给了京兆尹严兴，严兴任用第五轮为主簿。当时呢，长安铸钱币的人多数弄虚作假，严兴就命第五轮做督导铸钱的官吏，总管长安市场。第五轮就大力整顿不合规格的秤和斗，从此市场上公平交易，没有大秤小斗，百姓心悦诚服。第五轮每读诏书，经常叹息说：“这是英明的天子啊，能够见一面就决定我的命运了。”平辈人取笑他说：“你说服周将还做不到，怎么能感动万圣天子呢？”第五轮就笑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公元52年，第五轮被举为孝廉，并被补为淮阳国一公长。有一回，第五轮随淮阳王到京都洛阳，结果是不虚此行啊，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光武帝刘秀。刘秀见第五轮很特别，就随便拿了几个感到棘手的正事考他，结果就是这一问一答，第五轮展示了自己的满腹经纶和非凡才干，刘秀听了是大为赞赏。第二天，意犹未尽的刘秀又特地召见第五轮来了个促膝谈心，两个人是从白天到晚上，从傍晚谈到深夜，从深夜谈到天亮，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来神，还真就验证了第五轮的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人当真是相见恨晚。刘秀甚至还跟他开玩笑呢：“听说你做吏时曾经殴打岳父，不给堂兄饭吃，有这回事吗？”第五轮的回答也很风趣：“臣下三次娶妻，妻子都没有父亲，年轻时遭过饥荒，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刘秀听了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在这样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两个人谈家常，谈人生，谈天说地，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结果也谈出了第五轮的前程，谈开花了。这次谈话刚一结束，第五轮头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职务，仪长。这虽然是个游水差呢，但是并没有什么实权。第五轮虽然略感失望，但还是顺从地上路了。第五轮不会料到啊，这是刘秀对他的考验。结果他还在半路呢，还没到官署，刘秀的诏书又到了，改任他为会稽太守。虽然做了2000担了，太守的官阶呢就是2000担，但是第五轮并没有摆官架子，凡事亲力亲为，自己去割草喂马，妻子下厨做饭，也没雇佣什么人。每次领到薪俸呢，第五轮都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其余的都用很低的价钱卖给老百姓。当时的会稽人很迷信呐，风俗流行祭鬼神，喜欢卜卦算命。 当时会稽有传言说了，如果吃牛肉而不祭祀鬼神的人，生病将死的时候会先做牛叫，所以会稽百姓经常杀牛祭神，许多人呢因此就变得很穷了。鬼神的事儿向来谁都说不清啊，因此会稽郡前后几任太守采取的策略都是放任自流。第五轮上任之后，决定治理这种歪风邪气，造福百姓。他下公文一直到县，晓谕百姓，称凡有巫祝假托鬼神诈骗百姓的，都依法论处，有乱杀耕牛的，官吏也要按律处罚。老百姓开始害怕了，就不敢再玩火了，巫祝不安了，长此下去他们手中的金饭碗那可就砸了呀，就都坐不住了，开始行动，对第五轮进行了含沙射影的谩骂和造谣。对于百姓，第五轮采取的是安抚，亲临现场进行政策讲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从迷信思想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对于巫祝呢，第五轮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采取的措施是追捕、关押、砍头，砍的砍，杀的杀，逃的逃，跑的跑。很快这股歪风邪气就杀住了，老百姓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对鬼神下手终归要付出代价的。永平五年，第五轮因为犯了点事儿，要到廷尉那儿受审。临行之前，会稽百姓男女老少所做的举动让人感动啊，是攀车扣马，啼哭相送。也正是因为这样，第五轮的囚车每天只能走几里路，可见会稽百姓对他的爱戴。眼看着陆路不能走了，第五轮无奈之下没有办法，就装作停舍歇息，暗地却坐船走了。众人知道之后又追上去了。这时候呢，刘庄审理梁松的案子呢，很多呢替梁松鸣不平，皇帝就有些担心了，第五轮的案子就一直拖着。后来第五轮得以免罪释放，回归田里。几年之后，第五轮被请出山，当了一个县令，再度为官了，保持自己的一贯作风，任贤为才，提拔了湘左玄鹤。玄鹤后来做了九江沛两郡太守，以清风官声著称，所到之处风气很好，官职做到了大司农。投之以礼，报之以桃，第五轮在职四年之后，受大司农玄鹤的推荐，升为蜀郡太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与你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们的家境都很殷实，院士的家产多至千万，都是坐着新车，骑着肥马，用财货作为礼物来炫富。第五轮出任蜀郡太守之后，把那些家里有钱的官吏罢免回家，再挑些孤苦贫穷而有品行的人担用吏职，从此贿赂攀比之风得以杜绝，文职人员得以廉洁奉公。第五轮所推举的官吏多数做到九卿两千担，这些都展现了他的用人之能，是金子就会发光啊。第五轮做蜀郡太守的第七年，刘达登基，提拔第五轮做了司空。浮浮沉沉，第五轮在官场上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经过好几轮的洗礼之后，终于登上了仕途的最高峰。随后他头上多了一道头衔，东汉章帝年间的第一文臣。刘达重用赵喜、慕容、第五轮等人，极力打造自己嫡系部队的时候，还不忘打造亲系部队，重用外戚势力。我们都知道，自东汉开国以来，刘秀吸取了西汉灭亡的教训，对外戚势力格外提防，规定凡后族公戚都不得封侯于政。禁令一下，不少外戚后族都知道守富贵避权势，以免遭皇帝猜忌。刘秀即使面对最为心爱的女人阴丽华，也没有格外的重用他的兄弟，而废皇后郭圣通的郭况有金学之称，但那是刘秀弥补愧对郭圣通的需要，即便如此，也只是停留在奖和赏上，并没有给郭况过多、过大、过强的实权。刘庄即位以后，对外戚势力更是忌惮三分，上台之初搞了一个封神榜，云台二十八将之外，又增加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个人。但无论是二十八人大名单还是三十二人大名单里，唯独缺了功不可没的伏波将军马援和中郎将莱西。原因是莱西跟刘庄有亲戚关系，而马援则是刘庄的岳父。不列他们两人呢，一是为了避嫌，二呢是再次向天下宣告，我不会重用外戚势力。事实上，刘庄在位期间也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动摇。马皇后的兄弟马廖、马房、马光三个人年轻有才华，再加上强大的后台，朝中文武百官都认为他们前途无量。但结果马廖最终只爬到了虎贲中郎将的位子，就再没有牵升。而马房和马光就更惨了，在宫里干了好多年，居然一直都只是黄门郎，这让人大跌眼镜啊。好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刘庄英年早逝之后，留给年仅十八岁的刘达成年礼，是令人注目的皇位。而与此同时，马廖三兄弟也终于苦尽甘来，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机。刘达虽然不是马皇后亲生的，但他自然知道他的人生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完全离不开养母马皇后养育和培育之恩。于是乎，刘达即位之后，在把马皇后提升为马太后之后，还觉得不足以报答马太后对自己的恩情，马上又把马廖任命为卫尉，把马房任命为中郎将，把马光任命为越级校尉。而朝中一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徒，马上视马嘉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保护伞，纷纷投来了橄榄枝， 于是乎，在刘达的关照和众大臣的拥护下，马家外戚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眼看着朝廷有点乱，第五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本着传帮带的原则，他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对年轻的还有点嫩的刘达进行点化，希望刘达能在重用外戚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及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第五轮是刘秀、刘庄手下的老臣了，加上刘达已经是三朝元老级人物，什么大风浪没见过呀，什么事理不明了啊，再加上他从小饱读经书，所以那上书写得洋洋洒洒，不卑不亢，不矜不乏，不妄不知，很有文采。可是第五轮不会料到，他的上书呈上去之后，就像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了。他在新皇帝手下的处女秀就以这种方式收场，实在可惜。不回答那是不好回答。刘达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虽然呢一点也不奸猾，但还是认为这属于自己的感恩之举，丝毫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于是乎对第五轮的上书采取了冷处理，对马氏三兄弟依然实行热捧，准备赐封他们爵位。正在这个时候，天下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天灾人祸，有人悲痛，有人悲悯，有人祈祷，有人求佛，也有人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人为了巴结刘达，马上上书总结天灾的原因是外戚没有及时得到封赏的缘故。这不正合刘达的意吗？于是刘达决定上顺天意，下顺民心，马上赐封外戚势力。眼看刘达在歧途上有渐行渐远之势，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太后如果还不出面，那就不是马太后了。马太后毕竟不像第五轮那样，即使是皇帝最宠爱的大臣，但也终究只是一个臣子而已。她是太后，皇帝他妈呀。她此时站了出来，不是像第五轮他们来个弱弱的上书，而是强悍的对刘达来了个下旨。马太后在诏书中首先抛出了三个凡事：凡是建议你封外戚的人都是小人，凡是劝你不分封的人都是忠臣，凡事要慎重慎言慎行。接着马太后举了一个反面教材的例子，王莽篡汉，最后得出了结论：你现在刚刚即位，即使有得失，一下子也体会不到，外戚富贵过剩，很少不倾覆的，前车之鉴已经是血的教训，你现在不紧急刹车，到时候只怕为时已晚。马太后知道刘达的脾气，服软不服硬，你硬他更硬。应该说马太后的诏书还是很委婉的，可刘达看到马太后的诏书之后，认为不值一审，心里说了，我选择，我喜欢，我快乐。于是回了马太后四句话：一，自从汉高祖建汉以来，舅舅封侯就像皇子被分封为王一样，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势。二，太后谦让了，但如果到我这里对舅舅就不分封了，那有违古训，更是对不起恩重如山的三位舅舅。三，三位舅舅身体欠佳，都患有大病，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我就要后悔内疚一辈子。四，择日不如撞日， 壮日不如今日，所以呢，此时不分封，更待何时？见了刘达的回信，马太后一边感叹儿大不由娘，一边就来应的，派人直接送了根木头到东宫。你不是翅膀硬了，抗旨不遵吗？那我送你一根木头，看你敢抗木不收吗？看到马太后送来的木头，刘达是面如土色，冷汗直流。他是一个聪明人呐，自然明白马太后的意思，因为马太后从小就教他一个秦腔，他早就背得烂熟了。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木头他舅，刘达嘴里边念着，突然猛拍自己的脑袋，好像醒悟过来了。大舅二舅三舅都是木头，都是他舅，我的大舅都是木头，那么我赐封他们就是木头中的木头了。一根木头含有很深的寓意，表明了马太后对此事的强硬态度。此时无声胜有声，凡事点到为止，如果真要再说出来，那就撕破脸了，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刘达这时候也有贼心没贼胆了，于是乎发出了一句感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只好暂时取消了赐封舅舅的举动，一场闹剧也就这样告一段落。一根木头成功地拉回了原本站在悬崖边的刘达。马太后在感叹这得益于对儿子的早期教育好的同时，决定把教育进行到底，让马氏家族的思想观念转变得更加彻底，在作风上更硬朗一些，在姿态、心态、行为、言辞上更低调一些。总之啊，整个马氏外戚集团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不久，马太后昭告天下，马氏家族及其亲戚如有因私事请托郡县官府，干预扰乱地方行政的，应当依法上报处置，绝不姑息养奸。事实证明，马太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拿母亲说事儿。马太后的母亲和她的父亲马援一样，早就归西了。马太后想拿死去的母亲说事儿，这个难度挺大。除了梦里可以偶尔讲述一下，其他场合可能还不好说。但马太后的说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母亲的坟上说事儿。因为马太后的关系呢，母亲下葬之后，坟堆的是又气派又高，用故垒西边来形容也不为过。当然，这原本是属于个人的私事，不能算是个事儿。但此时为了作风建设的需要，马太后却拿母亲的坟开刀了。她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说邪不胜正。但如果坟高一尺，国高一丈，那可不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最后让他的哥哥卫尉马廖等人将母亲的高坟削减成低坟。拿母亲的坟说事儿，细微之处见功夫。马太后再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据说这件事之后，刘达对马太后发出了一句感慨：我呀，现在不光怕你，我还怕你妈呀。马太后问原因，刘达说：你不是说谁要是不听你的话，你妈和你爸就把他带走吗？ 二是拿家规说事儿。马太后对马家亲属和亲戚采取三不走，凡是行为谦恭正直的，马太后进行奖赏，赏赐财物和官位。有三个亲王车马衣服很朴素，太后知道了，是大家赞赏，每人赐钱500万。凡是犯了微小的错误，马太后进行单兵教练、教育和谴责。凡是那些不遵章守纪的、犯下大错误的家属和亲戚，马太后就干脆进行除名处理，将他们从家族名册当中取消，直接遣还回乡，从此以后就是路人。三是拿起居说事儿。与此同时呢，有空闲的时候，马皇后不闲着，她在编著一本叫做《显宗起居注》的书。起居注说白了就是记录皇帝言行的书，马皇后亲自操刀编著，一是怀念汉明帝，二是告诫汉章帝。而在书里头呢，马皇后经常假思济公，凡是与马家有关的人或事儿，都尽量淡化。譬如说，他特意地删除了自己兄长马房在刘庄病危期间侍奉医药的情节。总之啊，他觉得这些不删，就有点像为自己马家立传写书一样，心里过意不去。当然，马皇后不会料到，他的不经意之举居然创下了几个第一。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著作，为后世开创了起居注这一新的史书体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可是，马太后的德化并没有彻底的感化刘达。建初四年，也就是公元79年，也就是刘达登基的第四年，全国农业获得了丰收，边境也平安无事，那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汉章帝刘达高兴之余，还想弄个双喜临门，于是又将三个木头舅舅封侯的事儿提上了日程。和前两次一样，这一次太后依然义正辞严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三个木头舅舅在马太后的感化之下，也不再是木头脑袋了，公开发表了辞让的宣言。都说事不过三，既然这一次汉章帝刘达再提封侯的事儿，肯定是有备而来，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果然，面对马皇后和舅舅的阻力，刘达来了个一意孤行，坚持要把三个舅舅封侯。眼看木已成舟啊，马太后除了感叹皇命不可违之外，还将三兄弟招来，进行了受封前的训诫。我年轻少壮时，时时提醒自己，居不求安，食不贪饱，恭谦克己，兢兢业业，指望能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些，以不负先帝的遗愿。希望各兄弟也能共成此志，使归天之日无所遗恨。随后呢，马太后对章帝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读书，现在虽然老了，也懂得烂风外戚的弊病，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诫，让我抱恨终身呢？从这以后，马太后是退位回家，不问政事。这年4月19日，刘达将马廖封为顺阳侯，将马房封为颍阳侯，将马光封为许侯。幸与不幸原本只隔着一扇门，疾驰之间而已。幸运的是，马家兄弟终于咸鱼翻身，从此大展身手。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 退居二线的马太后还是抱恨终身了。她走过了人生的第41个春秋之后，不幸病逝。而刘达对这位继母给予了最后的补偿，一是赐马太后谥号为明，二是把马太后和汉明帝合葬于衔接陵，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太后应该可以安息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前段特别结合临床的一些影响心脏的疾病啊，我们给大家说了，其中有一个呢，肺部呼吸系统啊，它也会影响到心脏，所以在这方面啊，就看到了这个整体观念，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职责，那么维持整部机器的运转，大家还有一个合作，这个 有合作又有分工、 哎、对，那这一点呢，和这个现代医学呢，内容多一些，丰富一些。实际上呢，现代医学也有的肺心病，这提出来了，就现代医学提出来，就临床就发现了长期的肺部疾患，最终呢啊、影响啊肺气肿啊，然后引起啊肺心病啊，啊最后啊 导致心衰了， 导致心衰。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提示一个早字？这个早字就是说，你平时注意养生保健，增强免疫力，啊，你比如说咳喘，很多都是什么？很多都是。因为外感造成的，因为呼吸系统很多的毛病啊，就是由感冒而发的。 对， 你比如说鼻炎，很多是不是从感冒落下的？ 感冒以后一直不好，形成了这个鼻炎， 还纳入了一个什么呀， 恶性循环。 他本身有病灶啊，他的抗风寒的能力低了，你受风受寒怎么着又积热了， 对 啊，又严重，那这样反反复复进入恶性循环了，特别是年轻人、儿童、青年正在发育成长的，得了这个鼻炎一定要格外小心，它影响人的注意力，这是第一影响。第二个影响呢，记忆力啊，我们在讲到呼吸系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说一说，青少年正在发育长， 尤其是少年儿童， 那咳嗽在临床上也特别，很多人的咳嗽是什么，也是感冒落下的，不一定， 对， 感冒是都感冒，但是有些人留下这根儿了，那咳嗽咳嗽，有的人怎么着还传上了， 对，最终变成哮喘了， 气管炎呐、老慢支啊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临床常见的病。我们现在呢说起来呢，冬病夏治它是传统的啊，对这方面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我们常说啊，中医的两大特点什么呀？两大特点就是第一整体观念，第二 辩证施治。 所谓整体观念在这边体现什么是肺脾肾，是吧，这就清楚了，但是每一个具体每一个人呢 还不一样， 在每一个阶段呢又有侧重，这就清楚了。现代的医学是免疫力的问题，然后他为什么老感冒啊， 就是免疫力低呗， 免疫力低。所以在中医来讲是什么，是脾啊，一个是呢咳嗽也好，哮喘也好，老慢支也好，是不是都有痰呢， 对， 痰是什么呀，谁管来痰呢， 吃啊， 吃的东西少不少，一开始不少， 但现在怎么不放啊？啊，都变成痰了。脾主运化，中焦堵塞呀，造成肺气不降啊，这是它的关键。为什么把脾胃说成了后天之本？现代医学认识脾很少，很少讲到脾，就说这个脾对这哮喘，对这咳嗽，特别是这个痰，脾的运化水湿，这是一个我们跟痰联系的。老感冒，这跟脾又有什么关系？脾一个是主运化，还一个呢，水谷精微，那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什么？营养。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他把吃的东西由于脾受伤了，紊乱了，功能降低了，他不能够把吃的东西消化转化成营养。那你跟这个脾和这个肺呢，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母子关系。他肺本身绕了，他受了伤了，是不是需要母亲呵护关怀啊？ 对。 但是呢，他脾也受伤了，他顾得上儿女吗？ 他自己都顾不上自己。 啊，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是你去联系起来， 增强脾胃肠的功能。 对，推肚子，增加什么呢？功能的动力， 嗯， 康复的动力， 嗯， 气血新陈代谢循环的动力。 对， 啊，是这样，啊，是增强它的功能。啊，你不管是便秘也好，腹泻也好，怎么了？都说明你功能紊乱的降低了。而这样我们一推呢，那么它的功能得到提高了，啊，哦，是这么明白。很多人说，哎呀，我从来都不感冒了，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一点就减少了很多呼吸系统发病率，它就不容易得了。初期阶段我们把它控制住，早发现早调， 嗯， 超过了 早发， 超过了这个早调的你就要早治，啊，不至于就是我们说的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心衰啊。 对， 就说你得了这病没有很好的控制，你总感冒，你总激惹它， 嗯， 那它能修复吗？它能安静吗？它有一个恢复的环境和条件吗？它没法不发展， 嗯，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到这个，说到咱们这个呼吸系统这个咳喘，因为你刚才说了，很多人怎么咳嗽的？ 就是感冒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是咳嗽，嗯， 长期的咳嗽会造成什么？支气管扩张，咳血。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你必然谈到肺啊。你这个肺呢，你要知道肺它本身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肺的功能就两大功能，一是宣发，一个是肃降， 嗯， 啊，它属于上焦，我们讲了啊，中医分上焦、中焦和下焦。 嗯， 你这叫定性哦，它在上焦，啊，它负责什么呀？啊，它负责宣发和肃降，它是主气的。那么说什么叫主气的呢？它就司呼吸呀。 嗯， 啊，它司呼吸，啊，主血的是什么呢？你看肝藏血，啊，心呢，啊，主血， 脾统血， 脾统血， 嗯， 这是呢，啊，管血的。啊，你就清楚了，什么管气的？这个， 嗯， 肺是管气的，喘气吗？是不是？ 对。 啊，这个气呢，它要交换，啊，它吸进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那人就靠气儿活的， 嗯， 啊，这人没气儿了，预示什么？啊，预示威胁着生命了。 嗯。 所以必须保持呼吸的畅通。你看看，那现在我们这影响呼吸的原因方方面面是太多了， 嗯， 说大家认识人没认识到啊，影响这个啊，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这个一定要清楚。啊，这个空气的污浊，还有呢，颗粒状，这些对肺都不好。空气不好，你说对我们呼吸好吗？它肯定不好啊。你看有时候，你看我们发现了很多职业病，什么职业病？气肺病、粉尘，有治吗？现在目前医学上没治。那你比如说你长期处于紧张，你喘的是什么气儿啊？ 半口气儿。 而且有时候是不是经常屏住呼吸呀？ 对， 气行血液行啊，这时候你的心情高度的集中，屏住了呼吸，对血液有没有影响啊？ 气不行，血也就不行。 哎，对了， 嗯， 你看说气肺病当然说了，这很好理解， 嗯， 但这个紧张综合症，我上回说了，提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嗯， 啊，我说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光说这个， 你不说到具体上，你说大家怎么会理解？ 对，理解的不透了就。 哎，你说到呼吸时候，你又谈到喘气儿，在喘气的时候紧张会胀， 又连提到那个紧张哈， 是不是？所以过去讲养生啊，气血和怎么就和了？你看现在大家的呼吸是不是都是胸式呼吸法？应该提倡什么？腹式呼吸法啊，喘长气， 喘得越慢越匀越好。 是的，他这就不全身就放松了啊。你比如说肺，肺与大肠相表里，是不是这意思？ 对， 这大肠跟肺有什么关系啊？他没人认识到有什么关系， 嗯， 是吧？实际上咱们五脏六腑啊，脏与腑之间啊都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举个实际例子，这人喘，开了一号脉，就问了几天没结大便了啊，我们的病人呢，哎呀不好好吃啊，他哪有大便去了？你看他往往都这样说，号脉啊一给嫩嫩肚子，好了开方，嚯，结下这很多，结完之后你再看这人， 嗯， 不怎么喘了。哎，这就体现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不单纯是一种理论模式啊，紧密地结合临床这些疾病啊。我们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五门功课，吃喝拉撒睡？其实我们说的，有人发烧也是一样，发烧你通一大便，哎，这烧就退了， 嗯， 是吧？那有人昏迷了不行啊，你比如说中风了，然后你给他通一大便，等等，哎，这人很快苏醒了啊，这叫什么？头昏迷叫窍啊，啊，这个窍闭了。哎，现在有一种说法，醒身开窍，我说应该呢去邪开窍啊。你怎么醒身呢？它是瘀啊，它垃圾堵塞了，你把垃圾去掉，它窍就不堵了，就打开了。 这正是您常讲的要上下通内外通。 没错， 嗯，还是一个通字。 你要单纯的就讲上下通内外通， 嗯， 太笼统， 嗯， 啊，我们把这个标题提出来之后，我们用这些，我们用这些事实， 嗯， 就临床一些症状啊，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那大家是怎么好的，别回来个病也不知道怎么得的啊，这好也不知怎么好的。老人呢就跟机器一样，你怎么得要一个维护啊，就这啊，论述科传内容是太多太多了， 嗯， 你看分咳嗽是吧，有，咱首先说有痰咳嗽没痰咳嗽， 对， 你也把它得分出来了， 有是干咳的，有的是有痰的，有是白痰的，黄痰的，带泡的，你这么一说就好几种， 太多了吧。 嗯， 你要细说，有心咳，有肺咳，有肝咳， 嗯， 有肾咳，有脾咳，它都能够引起咳嗽。你看看那喘也是一样，喘它喘它不是说现在医学认为就是肺呼吸系统， 您讲的是肺脾肾的问题， 啊，是吧？你看肺脾肾的问题，你现在你联系的心呢， 嗯， 不光是肺脾肾呢， 对， 时间长， 时间久了还影响到心， 你看看， 嗯， 是不是是一个整体啊？ 对， 你看喘还分了啊，是吧？喘分了很多了，是吧？有实喘，有虚喘， 嗯， 你得把这些你都得摸遍了， 嗯， 是吧？实喘什么特点，虚喘什么特点， 嗯， 啊，你把最精华的知道。那，有的人那些喘，你到医院啊，定喘，是吧？他给你干什么？支气管扩张，啊，用点激素，他没有别的，啊，他对症治疗，他没有从根上，传统的就试图想找根儿，但这根儿是那么好找的吗？ 对，听您这么一分析，还真不好找。 啊，你首先分这实喘和虚喘， 嗯， 实喘什么特点？它以吐为快。 嗯， 你比如说啊，把气吐出来了， 嗯， 哎呀他舒服一点好了，你这是失传， 嗯， 你看看， 这个，非常好编， 好编吧， 但是你要不说我们就不知道， 不，你学习这些东西， 嗯， 你要是看书，哎呀，有人学半截就退出来了， 嗯， 啊，深不测底，摸不着边， 嗯， 多玩能学出来， 对， 没十年的， 嗯， 你没法学，但是你学完之后你把它吃透了，这也是不容易， 对， 一共一句话，哎，你就能说出它的实证和虚证。传统的讲什么寒热虚实啊，啊，你得把这个弄搞清楚了啊，你还得把阴阳弄明白，阴阳不明动手便错，这些基础要学的东西太多， 对， 所以说你这个就要搞清楚啊，你说这 你患了这个咳喘呼吸系统的毛病啊，你必须啊了解这个呼吸系统啊，了解你这病啊，而且要知道你的出路在何方。我想赵总说的，那说完以后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特别是给那些呢带有呼吸系统毛病的人，哎呦，知道我怎么能够走出从什么从沼泽地痛苦的挣扎当中，我迈哪一步朝哪个方向， 对， 我就能够减轻或者康复，是不是这意思？ 对，你得给我指出来一条明道。 所以一步一步的说呀，一步一步的说，就首先你别感冒。 对， 你看我们过去跟大家谈了，你有病要注意几个，要注意三个台阶，又是三，第三的第一个是什么？稳定。你多大的病，你多危重的病，首先好了，先稳定住， 先把病情稳定住。 稳定的含义是什么？是吧？不让你发展的，是吧？我们刚说了吗？肺气肿、肺心病、心衰，就爬烟土冒烟了。你得先让它稳定住，别继续下滑呀。 对， 那下滑太可怕了。 不要爬这个台阶。 对 对，千万不要爬这个台阶 啊。所以说这个呢，第一个要稳定，稳定什么概念呢？就别再激惹他。他受激惹怎么受激惹？主要就是外感。是吧？主要就是外感。所以首先不外感，那怎么就不外感了呢？这不就又来了吗？泡脚，把你今年受的风、受的寒，及时的清理。他就不外感，这是第一个。 对。 二一个，你推肚子，没有内热。引起外感，是吧？你把肚子推通了，是吧？没有内热，它还能外感。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你把鼻子搓搓，你把脖子搓搓，你扩扩胸，是吧？你再出去见点风，见点寒，它有准备了。它有抗风寒的能力了，啊，不是一沾点风，坏了。有的人到了什么地步，知道吗？要是。有人在被窝里感冒，你相信吗？ 那是身体太弱了，弱不禁风了。 对了，就到了那种程度了，一点风都沾不住了，你说那个怎么办？你首先要提高免疫力，你去推肚子也是什么，你脾胃好了，能吃，吃完能消化， 对， 消化吸收垃圾呢排出去，这不慢慢你免疫力提高了，你去看一看经常感冒的人，免疫力的人，哪一个肠胃好，哪一个脾胃好？ 对， 你就可以用事实翻过来再验证一下， 是这么个理儿。 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把三部曲作为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什么病都离不开啊！你 人人必须要求做的。 什么叫基础？男女老少你都得站这地方，都可以站。这叫基础。在我们这来说，什么病你都得把这个。这三部曲你都得在这个为基础，是不是这意思？ 对。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 李老师您好，哎，我今天呢，我就说一下我的收获啊。 好。 我那个，过去就是，脚不好，左脚就是前脚掌疼。喝了这个茶。 对。 有劲儿了。 哦， 然后呢，就说没有那疲劳感了。 你看看， 我就说说我那个去了，周游了十好几个地儿了，就觉得没有疲劳感， 真是开了眼了 啊，真开了眼了，也不觉得累。 不觉得累。 过去可不行，过去走起路了，走不了一会儿就想站会儿。就觉得这个脚不行了。我说云南我都去了，那个海拔多高啊？就说坐那个。那缆车上，缆车下，那也得走啊，在上边是吧？ 对， 我就觉得这个 对那个活血化瘀是特别好、 嗯、对， 再有这个酒，我觉得确实就说有时候我这个口腔里头啊上牙膛就觉得有点溃疡似的、 哦、 夜里头特别难受，完了我就起来就喝了点那个、 哎、 就是在嘴里含着、 嗯、 过了五分钟把这吐了，第二天早上就不疼了、 啊、 这是一个。有时候有痰吧这个气撒就特别难受、 哦、 我就用那就抹这个就这个气撒这样 哎 抹完以后也是，刚才我还觉得不舒服呢，哎抹的以后就清冷多了。 对， 还有这眼睛，眼睛不爱睁，因为我原来我拿棉签儿，这回我都拿手指头蘸上酒就抹、 哦、 就是上下的抹、 嗯、 这眼睛特别清亮。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我觉得吧那个牙床的有时候就是因为岁数大了，那牙不是没有牙了吗、 啊、 干在这个牙床上磨，这牙床就爱肿、 嗯、 哎抹上这把就能消炎。 哎 我觉得这个我进了这个祥康以后啊、 嗯、 我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大， 哎 没有疲劳感真的走起路来、 啊、 我你像我66了 啊 我走起路来就跟小伙子似的。 嚯 可是我要提一个问题、 啊、 我吧心脏那一走路有时急了以后呢， 对， 就是心脏这就不舒服。 嗯， 但停下以后呢，就稍微缓解了， 哎， 就不难受了。 嗯， 我想问李老师，这个什么原因呢？ 哎，有人心里不好受啊，这种感觉有人能说出来， 嗯， 有人这种感觉还说不出来， 嗯， 你不是有人感觉哎呦。我一走到急了这儿发紧，哎这普通啊很多人是这种感觉，发紧啊， 发紧 啊， 就是发紧， 你看看是吧， 嗯， 哎我这还蒙对了，哎 这是发紧， 发紧的气急啊，发紧呢说明他氧不够啊， 嗯 啊，氧不够呢就是我们心阳不振啊、 嗯、 这不振呢就要怎么着，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了啊，要三扩一展。 嗯、哦、对对对， 哎， 嗯、 哦、也从年轻时候你做三过一展，这对心肺、哦、这特别有好处。 对 是不是、啊、哎，所以让这个哪都得通，是吧，哪不通、 嗯、 是吧，哪儿就有反应、 嗯、 哎哪儿就有感觉。 嗯，我还现在拿着酒 啊 我是心脏这块、 啊、对 哎我现在就好多了 是吧、嗯、 就这心脏就没觉疼、 哦、 因为我是已经抹了有半个多月了， 嗯， 就抹这酒，就是前心就是这个心脏这儿和那个心口， 嗯， 就是一块抹。 对， 我现在不是拿这手拿那个棉签抹了、 嗯、 就拿手指头、 哦、 就那么搓。 而且我还告诉您呢， 哎 这个夏天你比如我们像您说的，我一走道、嗯、有这发紧发急是吧，发憋、 嗯、 是吧，您夏天是吧， 嗯， 这个喝着茶在外边再抹上酒，这个效果要比你冬天这样快不着， 我觉得特管用啊。 哎，快不知道多少倍。 我就自个儿琢磨的啊， 嗯， 因为人家就是我经常听广播呀， 嗯、 人家说抹眼睛，这 交流 合适抹哪儿，我就想我说这一块可能也得管用， 嗯， 因为我呀得过疱疹，你知道吧？ 哦， 哎，这疱疹嘛说疼就疼。就那个神经疼， 嗯， 然后我呢就按照这个什么呢，站上这呢我就搓， 对， 哎，他就管点事儿， 哎，就是， 这个心脏也管事儿，这个疱疹也管事儿了， 嗯， 现在我就觉得通过上养生堂啊，就是学了不少知识， 嗯、 然后呢还有听这个广播， 嗯、 我觉得这个新老朋友哈，经常应该到养生堂去， 对， 这样呢又能学知识。 也能学方法， 能、啊、学方法，对对对，李老师就连到这儿吧。 哎，好嘞。 哎，好，再见。 哎，好。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